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迎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。 千万欲望，想要爱的念头，有谁能阻挡？不管那音乐棒不棒，你刚才很放。今夜过瘾，不知这样情意和气，不知牵肠，爱的气氛还是酝酿，情绪早已上涨。Saturday 的晚上，想不想疯也疯狂？先把面具戴上，再把渴望收藏。来到18号房，想不想尽情摇晃？先酝酿你荒唐，再来填满欲望，管他慌张不慌张，天上繁星怎么一场，先脱下你的伪装，随着节奏解放。 Nothing's right, say nothing's wrong,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, 先干烈酒再疗伤，站在堕落天堂。面具戴上，再把渴望上膛，来开始的豪放，想不想尽情摇晃，先酝酿杯荒唐，再来填满欲望。荒唐荒唐不荒唐，天色繁星怎么一场，先脱下你的伪装，随着节奏解放。 Nothing's right and nothing's wrong,先干烈酒再疗伤，站在堕落天堂。他慌张不慌张，天上繁星怎么一场，先脱下你的伪装，随着节奏解放。 Nothing's right and nothing's wrong,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, 先干烈酒再疗伤，站在堕落天堂。 我喜欢看着 can be the only love. The best of my ESP. 虽然不说迷离，也让我难以抗拒。Only love， 我最真的魔力。是作弊，却也显得我们很有默契。我喜欢收拾自己情绪，只要你看见满脸笑意。我要带走你的忧郁，让你时时刻刻感到我心。

航行着的午后，感觉像个梦。暖暖吹着的微风，走过的路已默默在梦中。每当怀疑开始摇头，相信总是紧握我的双手，告诉我梦里会有结果。当我害怕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把握，勇敢总是在左右，在困难的梦陪我一起做。开始低头，快乐悄悄走进对我诉说，让我们回头看看天空。 Sunny day we fall right together， 像苦雨天交织的景色，春天